大家好啊！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今日我哋请翻阿笋哥翻嚟嘅。 诶，大家好啊！ 喂，阿笋哥呢排唔见你好耐喎。 系啊，我近排想做老板啊，咁。 哇，犀利啊！咁我哋今日咧就谈一集伙计。 谈伙计。 嗱，我哋喺老板角度睇翻伙计咧，咁啊，我哋不嬲都喺伙计角度睇老板嘅，好少喺老板嘅角度去睇伙计嘅。咁今日咧，我哋又即系得意啲，又翻翻转头啦。咁啊，睇翻即系而家啲。伙计应该点样做呢先可以成为一个成功的伙计。 啊狗护士你有没有试过有个好称心得力的伙计呢你觉得 试过。 我几乎想将半匹干身交给你。 是啊。嗱我话说当年我捞嘢的时候呢就真的遇过这样的伙计。咁佢呢第一就交代。第二佢做嘢醒目。佢做嘢醒目得嚟佢唔会喧宾夺主即係觉得有啲嘢系你决定嘅时候佢咪俾返你决定囉。但是在不是决策的时候他帮你做的事是很妥帖不但止还安排得非常之完美。你只要回入你的位置你就可以将一日的工作完成亦都很放心的。这些伙计是即是这个是秘书来的即是一个男的秘书来的当年在澳门帮我搞事即是我叫他做男秘书但是即是你给他的事是工作时间是完全可以帮你完成到的即是不用说带回家做啊古灵精怪啊之如此类的。 那你给他的酬金在当年是多少呢 哇他当年都有成两皮几嘢的。 两皮几嘢 贴住三皮嘢的啦还有分红呢 但他有没有转变啊即是譬如说当他感觉到他是你手下。 没有这个人有一样东西我是非常之欣赏很 stable 的。即是他的人的性格。同埋嗰个情绪亦都好 stable, 即係唔会话突然间有啲嘢嚟好急嘅时候就会乱晒坑呀或者 叻人通常都有野心㗎嘛。 佢嘅野心就係、是、佢叻得嚟佢係知道自己嘅定位去到呢度就算㗎啦。 嗯、 即係佢係一个佢亦都唔讲自己屋企嘢嘅人啦。第一我唔知道佢咩 background 呀。 但佢会唔会想做、啊、譬如话如果有人威胁到佢嘅时候佢会做啲唔干净嘅嘢呢 做咗我亦都唔知啦。即係佢个人叻到系咁。 啊，咁呢、這个呢、啊這个伙计其实喺喺打你工呢段时间嘅时候咧，佢有冇令到你曾经做过啲令你好失望嘅事？ 唔翻工咯，佢病假咪好失望咯。 即系最多都系咁。 最多都系咁啊！佢一病假我就好失望噶。 即系几乎系一个喺工作里边系零犯错。 零犯错好完美。 吓吓 啊！ 就谂住咁，佢而家点啊？ 佢而家我冇再联络佢啦到我喺澳门啲生意即係上晒轨道走嘅时候佢即係我话你会唔会话不如咁啦我打啲本俾你你睇下有咩搞佢我諗住去第二度发展即係去第二行发展。咁我之后听返嚟嘅即係古仔就係佢喺澳门就即係同人拍股做咗一张赌台囉。 我做一张赌台。其实即係一个赌场里面每张赌台有。 外判嘅。 哦咁样 的。但你即係佢個成本都幾大嘅，因為你賭台，譬如我舉個例子啊，我十蚊判俾你，你嗰張賭台嗰個月唔夠數，你自己賭撚夠佢咯。 哦， 即係你唔夠十蚊，你咪自己貼夠十蚊落去咯。 即係我哋牛醫生與狗護士可以開張台喎。 得 嚇嚇，冇錯， 食飯台咁樣得㗎。但係你而家講緊嘅即係。那个赌金是每个月是过千万的有些是 即是我要碌到过千万的生意 额回来的 哦有剩的就是利贷 有剩的利贷 嗯 即是分分钟有些现在讲的是即是有些细赌都是几千万一张有些即是讲的是段益计的有些 啊这么夸张 是啊是啊、哦、有些是段益计的那你不够数你自己赌能够的了 明白 那我这个老师这个伙计是我即是很心仪的这个男仔他即是个子又不高大但是就做嘢好交代永远就是冇一啲私人感情即是插落去里面你同佢食饭讲讲屋企啲嘢佢永远唔撚出声㗎。 嗯。 啊即是屋企嘢我唔讲啦咁样。 啊几好啊。 风花雪月佢照同你讲即是话啊是喎探讨呢排嗰啲新聞啊国际时事嗰啲佢照同你讲。 啊边条新女个波又好大。 是啊屋企嘢永远唔讲。 喔、哦。 同埋一样嘢我好欣赏佢几兴都好呢、這个人唔讲粗口。 咁神奇， 行古话唔讲粗口好难得噶。 啊系，都系。 同埋你一样嘢好得意啊！佢你一唔讲粗口，你呢条僆仔一唔讲粗口，咁人哋个客就算几兴咧，讲得两句嗰度话，嗰、那个客都唔讲啊。 正所谓万拳不打少年虎啊！ 啊， 不过你有冇防范过呢个人呢 开头有，之后冇。 嗯哼。 啊，因为你防都冇用啊！呢个人咁高。你防唔到啲乜嘢啊？ 明白， 即系你唔可以话啊系，我防佢话几时佢会插我一刀咁样，冇得防佢，佢要插你一刀，我谂你死得好通透啊！ 原来系咁、啊，所以即系最尾 你又唔可以揾个渣人啦、 啊。啱 咁、啊、你一定要焗住揾叻人，叻人你又防唔到佢，最尾就说假信佢唯有。 啱、啊。同埋 够嘅待遇，够嘅钱。 系。 系啦，即系平时咧，衣食住行嗰啲就唔好缺，咁啊 OK 啦。 啱啊啱啊。 不嚟又算好彩啦。 同埋佢一样嘢好得意，我想讲埋就系，而家啲年青人真系值得学一学。佢第一日翻工，即系我请佢嘅时候，我澳门登报纸请佢嘅。咁佢第一日翻工嘅时候咧，咁我讲翻俾佢听，我哋而家工作系要做啲咩啊？点点点点啊？咁佢听完之后就唔出声啦。咁大约佢 pick up 咗啲嘢，个零月到就好上手啦。 嗯， 即系你唔需要再同佢烦恼噶啦。 嗯， 即系啲嘢点跟啊？点跟佢帮你凑客凑得又好开心啊！即系啲嘢跟得好妥帖啊！咁。永远就系、是、啲嘢唔得，佢都话俾你听。阿老细单嘢唔得，九护士咁样做。我试过系唔掂嘅，咁你有咩高见？我话冇高见，咁佢话冇办法啦，咁就 啊咁样。我咧而家就即系你好彩啦，有个好嘅伙计。我近排咧就请咗个双打少年。 咩叫双打少年？ 系呢个夜晚打机打飞机嗰啲双打少年。咦，搵只夹万喎？ 系啊，犀利啊！屌你， 系咩？好嘢喎！ 我嚟摆啲屌金银珠宝啊！屌、啊！ 哇，屌呢个双打少年系点嘅咧？即系咧，翻到嚟日日都发梦啦。 啊， 有咧话喂，屌你老尾，你唔好带个驱壳翻嚟先得噶。我喂，大佬，我真金白银请你翻嚟，翻到嚟日日都发梦咁样。 咁啊，大捻波。 咁然后佢又同你讲，因为实情咧就系我请佢，但系知人工系我老板知俾佢噶嘛。 系。 咁然后咧，佢又同我讲，佢话喂，我放工啲时间系我自己噶咁样。 唔系，但系你带个驱壳翻工唔捻掂噶。 系咯，我话喂，其实你夜晚唔瞓觉咧，你第二日都唔瞓咧。 啊，都冇所谓，但系 即系你翻到嚟做嘢醒目啲好冇啊？即系佢系嗰啲嗰啲咧，即系 我唔诶得， 我唔诶得，系啦，即系咧屌佢老母，即系咧你觉得咧， 你屌佢老母我得， 即系佢哋咧做嘢咧已经系 hea 到一个好高嘅水平， 哇， 即 系 哇令到我成日都好想屌鸠佢，即系咧佢系嗰啲 嬲屌啊！ 你叫佢做 A 件事，佢、 啊、 只系完成咗 0.5% 就放低咗行咗嚟度，跟住然后咧问佢边斟水，跟住俾屙屎。佢俾我落街送嘢咁样。 阿顺哥呢啲人最适合做咩咧？喺拳馆嗰度咧做嗰啲沙包啊！你本来对住沙包都冇乜，即系火想打佢，你对捻住佢好捻兴啊！真系， 真系好捻兴。即系你觉得哇，大佬啊，我真金白银俾钱你翻嚟开工。喂，大佬讲真，第一份工嚟讲，僆仔啫。嗱，各位伙计，咪即系各位朋友仔，听下啦。呢、這个一个中学生毕业咗冇几耐， 中学噶。 我读过 Ivy 嗰啲两三年嗰啲咯。 咪个样系咪醒目仔定系柒碌？ 柒个碌，即系睇佢好纯纯嘅纯笑嗰啲样嚟。 哇！我屌， 喂屌，嗱，我讲真，乜捻都唔识，第一份工我俾7000蚊， 啊， 算系咁啦， 算系咁啊。 即系我会觉得嗱，人工已经唔亏待你噶啦，做嘢喂朝头早10点翻，佢就永远都系11点翻嘅。 唔系话， 我两个礼拜日日咧翻到嚟嘅时候，我开头都同佢讲，喂，屌唔好咁夜，唔系即系唔好咁晏，即系。有个谱啊，喂，即系开10点，最迟10点半啦。 系啊系啊， 喂，好宽容啦，系咪啊？ 啊， 条日日10点、8、10点、11点先翻到嚟。 咁佢翻到嚟咁点啊？冇话有啲咩？ 冇噶，唔会 say sorry， 冇交代噶。咪我打电话可以追咯。喂，你仲未到嘅？佢话系啊，我今日瞓迟咗。 日日都瞓迟，屌！ 日日都系咁啊！屌你冇办法噶，你双打少年一定系咁噶。 啊，呢啲真系唔得啦。 喂，真系好卵兴，跟然后咧，朝头早翻11点，晏昼放7点。 啊、 喂，算系咁啦，你加埋食粉，一日做6个钟头嘢，6个钟头里边你只系做5%，你应该占5%嘅人工嘅、啊。喂，但系我被捉你，算系点啊？喂，有时呢啲嘢做伙计咁样徒步嗰啲， 唔系呢啲真系垃圾青年，屌你老尾！咁咧，我咧就即系个人都近排好中意去麦当劳食嘅。啊，我好似同大家讲过啦。咁咧，麦当劳咧食嘢嘅时候咧，我撞到一个女仔。咁呢个女仔咧就有一日落大雨，咁我一行到去麦当劳嘅时候，成身湿捻晒啦。咁、那个女仔第一时间第一张纸巾俾我，先生你抹一啲雨水先啦。咁我即系个眼镜湿捻晒噶，抹一啲雨水先啦。阿先生，你抹埋个头上面啲雨水先啦。咁啊抹埋个头上面啲雨水先。 佢个波系吹笑啊，跟住。 冇，先生你食乜嘢？咁啊 order 咗之后，咁佢话得，你行埋一边，等一等先，因为个餐未有。咁或者你去搵位坐先，因为当时冇位。佢话咁你不如喺度等一等，我突然间帮你安排啊咁样。咁佢咧就真系即系攞一啲食物俾你，帮你安排咗个座位。咁我觉得一个女仔非常之烫贴啦，做麦当劳做到咁都。咁佢唔系一次系咁嘅。咁啊，我留意过几次都系咁，大约个零月到佢系冇做。咁我有一次撞翻佢嘅时候咧，就喺巴士站度。咁我 即系去食饭啦，咁啊撞到佢。喂，咦？你咪喺麦当劳做嗰位小姐？系啊，我而家啱揾到份工，咁咧就喺中环上班嘅，咁啊着到成身 suit 咁样。咁咧我啊见翻佢同一班，即系同一个时期啊，麦当劳有条僆仔，我就有一日都即系个人其实即系去麦当劳你冇乜要求啊，你食嘢、嗯，即系佢俾啲食物你就算啦。我话阿、啊、先生唔该，我要两包茄汁。个捻样攞捻咗两包盐俾我，我先生唔该两包茄汁，佢再攞多两包盐俾我， 好神奇！呢、這个年代咧，你发现咧系真系， 我个僆仔都唔知道做乜烂 你唔觉得啲麻仔真系好捻柒嘅，即系咧， 即系柒捻到， 叫东去西，主要系望地， 啱啊， 系啦，即系你望住佢只手咧，只眼睛两边肥，两边浮，即系咧佢唔系好啊。即系屌你咁仲衰捻过剔嘢咁， 系啊！ 哇，屌你咪真系当人肉沙包想打交佢啊！ 呢啲人最适合去拳馆做做啲咩咧？我哋刺激 Steven 嚟嗰啲拳手，屌你老尾！哇，咁你又真系打得畅快啦嗰日！屌你老尾，我俾廿嗰个餐25.8，我惊唔知25.825.几啦，而家个餐，我俾$40佢，佢够胆死同我讲，先生个餐25.8，咁我再咁我话系咯，我咪俾咗钱你咯，先生个餐25.8，我好捻兴。我俾咗$40你，佢啊系啊系，我屌佢老母呢真系，屌你真系怪唔知得佢捞嘢捞成咁啊！真系成世做麦当劳呢啲啫。 不过我想讲，你头先讲咧，你头先讲系个别嘅例子，但系咧，我想将佢 generate 到系一个男仔同女仔之间嘅问题。 系， 即系你发现咧，而家咧，即系笨柒咧，10-9男仔居多。 喂，点解会系咁咧？ 女通常都醒目噶、哦， 唔系俾女病呃得多咯。屌你老尾，而家自然有互联网之后，个个都话自己七寸长啊！屌你老尾，屋企又揸病跑，又呢又咯，出到嚟唔系咁嘅样嘅。屌，而家女好捻醒噶啦，系啲仔唔捻醒噶啦。 因为近排我想睇啲援交网嘅时候咧，嗰、啲女哇15蚊，唔系15岁 啊， 同你出街几百蚊一粒钟，唔包揸波，唔包吹箫， 斋拖手啊嘛， 斋拖手呢啲叫咩啊？出租女朋友。 屌你老咩！我有钱我使捻出租，我有钱我使同你一齐去街。 大佬讲真，我有咁嘅水平，即系我可以接到呢个生意，我又咁啱都系窿閪 啊！ 喂，但系我有咁嘅胆量去接呢门生意， 啱啊！ 喂，接呢个生意其实风险唔好大，即系同你炒股票差唔多嘅啫。 啱啊啱啊！ 你可以系赚好多， 啱啊！ 但系你可以全 total loss。 唔系，但系我觉得而家啲女仔咧有一样嘢，点解佢哋咁够胆，就系佢好信任香港嘅法治制度。 嗯， 即系香港是一个好安全的地方嚟噶嘛？ 我觉得唔系，我觉得系另一方面就是佢哋低估佢嘅对手 啊。咁啊， 佢哋觉得咧，而家啲男仔好笨柒，喂，好得意喎！我近排睇咧，喂，大家可以上一下141啦吓，即系你睇到佢哋嗰个援交网里边咧，就讲到话嗰啲男仔，即系大家有个统计啦、啊，喂，我每个月会抌几多钱出嚟食饭盒啊？即系叫援交妹咁样啦。佢话。差唔多都6-7千啊！ 屌你，你份粮得7000，点搵6-7千啊？ 大佬，你讲紧咩？唔系可能有啲人搵10000蚊嘅，都唔系。 哇！屌你，即系食3000蚊。 喂，但系你讲紧你讲紧，哇十你十你嗱，而家翻头85蚊一 Q，一个黄光口又一屌噶啦。10Q 1500，20Q 就 3000蚊一屌，真噶？ 有噶。 喂，你带我去下好啊，顺哥。 喂，屌，一定咁话啦，唉、哎，真系。 唔系，系咪怪閪嚟噶？好卵怪鸡噶。 唔系，靓妹嚟噶 啫。哇，靓妹85蚊，屌你，我去屌啊！ 喂，但系呢个节目唔讲呢啲嘅。喂，但系喂，你讲紧20Q 咪3000蚊？ 系啊，系啊，系啊。 4500Q 你唔系4500蚊，你日日屌喎。 啊。 但系嗰啲靓妹，你谂下，约佢出嚟玩，仲系香港女。 啊。 佢仲要同你讲话，喂，我唔系一定俾你屌噶喎，呢、這个、我出嚟，我仲要拣客。 哇！屌你，唔系香港啲，我觉得嗱，第一援交嗰啲僆仔又真系黐捻线，即系佢哋系咪真系好缺乏哦爱同埋好仰慕香港啲女性咧？第一 咁咪好咯，即系咧、你见到得意嘅地方就系、嗱，有价有市，啲女识做生意， 啱、 可喺呢个竞争咁激烈嘅中港两地市场里边咧， 都可以杀 佢可以抬出一个牌头，将个价位浪高到咧系一般价钱嘅10倍以上。 啱啱啱， 你觉得哇？你觉得其实简直系有生意头脑啦。 系啊， 另一方面咧就系、是、佢其实利用咗好多个做生意嘅技巧嘅、 啊， 即系做神秘感啦。 啱、 我抬价啦。 啱、 我令到即系同埋令到就系、是、佢喺成个 business 个关系里边咧， 系 我拣你，唔系你拣我， 系 即系你见到咧，好似以前嘅 LV 咁咯，入去嘅时候系我买货俾你，唔系、 啊、 你买嘢， 系 啊， 你买我唔一定卖俾你， 啱啱 系啦，佢哋咧有一种咁嘅思路咧，令到佢哋嘅价钱抬高咗， 啱， 哇，我觉得好嘢咯，即系你嗰啲女仔由咁细个开始吓，利用自己嘅身体仅有嘅本钱咧，去做一个大嘅生意。 啊， 喂，都唔算系少喎。你谂下，讲紧一条女都帮你，即系一条女可能一日已经赚你千几两千蚊咁样。 啊， 一个月几多啊？ 六雞咯， 六雞嘢喎， 六雞嘢咯。喂，屌你咪唔使多啦，我做十個月或者我做一年咁樣，爭六十雞。喂，我屌劈炮唔做啦，屌你僆妹走去嗰啲咩去賣水晶啦，即係開間鋪。 賣水晶去擔精， 即係佢哋即刻唔知搞嗰啲咩閪窿塔羅牌嗰啲。哇，屌！我覺得你識接受呢個閪窿心理治療啊，入嚟屌個閪先啦。即係人哋真係有啲計。咁你见到男仔喺呢个年代，即系除咗系俾一啲佢年纪，即系我哋通常系廿零岁，我哋呢个 grade 啦，或者三十岁头啦，我哋喺社会度开始搵到钱吓、然后咧，然后又被香港嘅女士抛弃、之后咧，然后咧，我哋就将我哋嗰份人工石谷跟鱼嘅钱，然后去包养一个咧，觉得佢性能力好低啊，技巧好低啊，对呢个世界冇乜认识啊。仲会觉得咧，佢会仰慕你嘅女仔嘛？ 唔系，我觉得而家香港点解会造就咗一班咁嘅女性，就系、是、香港一个男性嘅自卑感，即系已经膨胀到一个阶段，变成一个自大感。即系嗱，香港好多男仔咧，我身边嗰啲吓追女仔系好多都追唔到，尤其追姑娘啊吓。咁点解咧？我哋呢一即系我睇翻啦，喺呢、這个我嘅护士圈子里边啊，追姑娘系一样几困难嘅嘢嚟噶。因为嗱，第一，你护士而家一毕业都两皮几嘢啊。咁一个女仔喺十零岁，即系佢毕业大学毕业十九、二十、廿一岁搵两皮几嘢，冇家庭负担，佢会唔会沟你啊？即系佢嘅要求会好高啦，当然。即系你最好有车有楼啦，靓仔啦，锡我啦。咁锡咩叫锡咧？就系、是、资源共享啦。即系你冇资源共享，乜都讲，即系嘥卵气啦。咁我喺呢个圈子里面见好多男性咧，都好难追到一啲嘅即系姑娘。 系啦，好得意呢种关系系会逆转嘅。即系咧，万一咧个女仔咧，佢献咗身俾某一个男士之后咧，喺好短嘅时间咧，呢种关系就会逆转啦。男性好快咧就可以喺三十岁之后咧，将呢个女性可以控制起嚟。 哦、我又觉得未必喎，睇下嗰个女仔识唔识得去即系保养自己啫。即系如果你仲系 keep 得好索咁啊 ，OK 嘅，你个 bargain 能力仲高啲。即系如果你唔系啊，都屌你咩放弃嘅态度。 因为我近排好笑，我搭巴士喎，嗱系搭巴士啊， 系 呢、這个巴士咁，我好中意坐前边嘅啊。如果大家搭巴士， 小心炒车飞甩咗出去。 不如我又觉得，反正都系死嘅吓、不如咧睇下风景嘅人仲好啦吓。咁、然后咧，有个靓妹。咁样咧就同佢，我哋未够时间， 未够时间。 但系呢、這个呢单嘢真系好靓好笑嘅、即系你会睇到而家女仔咧个胆色佢去到点样？ 系 个靓妹，我谂系十八九岁咁样啦。咁、然后咧就佢话你信唔信我话俾妈咪听啊？ 系 咁然后咧佢咩？屌你咪讲咯咁样。佢话我真系打，佢话你真系打，打啦咁样。跟住然后咧佢话佢啊。话咧呢个要剪晒深圳嗰啲女嗰啲毛啊，同佢哋奶閪啊， 佢真系咁讲， 听埋佢讲。跟住然后咧，佢话咁我初头都谂，你知咧，而家啲中学生好低能噶嘛。呢、這个求其譬如话隔篱班嗰个 Anna 咁啊，叫佢做妈咪咁样啊嘛，即系。又边个又叫嫲嫲咁样，即系会即一个关系网喺里边啊嘛。咁我估嗰个唔系佢真正嘅妈妈嚟嘅。跟住然后个男仔，唉，你都黐捻线，揸住部 PSK 啊，你都黐捻线，有乜捻嘢都讲咁啦，咁样。佢话妈咪啊，佢仲话要咧剪咗我咧屙尿嗰粒屁的啊。嗱 你话冇钱俾哥哥奶啊先？ 喺巴士上面啊，好捻多人嘅，即系咧，我觉得佢嘅震撼咧，系比喺你喺巴士里边搏嘢更加震撼啊！ 佢同喺地铁抌核弹差唔捻多。 嗰时系放紧工啊，六点几嘅时间，我心谂，哇，呢条靓妹，哇，你都掂啊，真系。跟住然后咧，个男仔咧，我后来点样证实咧？嗰、个系真系佢妈咪咧， 系 佢话。唉，我啊呢、這个即系嗰条友金毛粒毛啦，即系你见到佢都知道佢不良少年嚟。咁、咧，然后咧佢咧就话我啊几难先同 Auntie 打好个关系啊，你唔好讲呢啲嘢啦。 屌你！ 咁你就知道嗰个系肯定佢老母啦，系咪啊？哇！我真系我心里边咧，真系笑骨骨声。 可能佢老母都话我老你老公当年都系咁样剪捻咗啦，系的。哇！屌你，我啊识唔捻到呢啲咁嘅少女喎、大佬。 即系哇！呢啲真系呢啲少女，即系咧，你会睇到呢、這个呢、這个场面咧。其实你见到其实就系咁啊！你而家喺个社会里边大胆。有勇气，唔怕丑，面皮成尺厚， 系 成功机会多啲嘅、 喂，我都系咁，但系又唔叫我成功得好远、 咁你都成功咗啦， 唔系啊， 好笑啊！嗰、那个男仔仲话 呢、這个同个女仔讲话，诶、哎，你而家唔系做大公司，里边诶好多麻辣佬嘅，即系、嗯、即系你见到系点讲咧？我觉得系我理解系低下层啦，即系即系佢哋对个社会认识唔系好多，佢会觉得喂，点解你去做呢种工好容易蚀底嘅咁样？跟住然后个女仔就话，诶惊乜嘢？边惊得咁多啊？即系你见唔见到？你见唔到大家两个嘅分别啊？即系呢个男仔咧，仲系嗰啲可能喺即系你可以幻想喺农村里。你出去城市打工会唔会同人洗头嘅阿女？跟住阿女咧就话冇噶，我出去都系做工厂，冇事嘅。 嗱，我点解？我有一个睇法就系、是、啲女咧，我觉得咧，嗱，香港嘅女性咧最大嘅防线咧都系即系性交，即系我谂佢最低嘅防线， 我谂冇乜所谓啊！你而家 都冇乜所谓嘅时候，冇乜嘢有所谓。即系真系冇乜嘢有所谓。 我一做还做咧，做嚟嘅时候咧，有啲人咧，即系咧，你去到冇廉耻咧呢个阶段嘅时候，你都系玩晒噶啦。即系你可以去到喺巴士里边咧，同佢讲话，喂，我男朋友想剪我一批丁出嚟， 咁咪好卵大声 啊！都几卵大声，我真系。 咁你身边啲人点咧？ 我嗰时候点咧？我咧啊，近排我啱啱买咗部新嘅手提电话，听 M P 3嘅，塞卵住个耳仔窿都听到。 哇，咁啊真系好卵 大 声 啊！跟住然后，但系我后来听到，咦，有啲嘢、啊。我本来谂住咧帮其他听众咧去录低佢，但系又唔知今日会上嚟录音啊！ 屌、 啊，但系今朝先决定嘅啫嘛。 你应该同我讲嘛，喂，唔好剪住啦，等哥哥帮你舐下先。 咁哥哥又唔系好想舐佢閪丁嘅。 咁啊，可以掉下屎忽窿先啦。 喂，不如咁啊。 啊， 九护士，我谂到一样嘢。 咩咧？ 我哋自己整啲罐头叫五香鸡閪丁。可能卖断丝嗱，之后咗咧， 你个卵样个脑嚟谂咩？ 之后咗卖咩？閪丁公仔面， 你个卵样个脑度出嚟谂啊！ 喂，掂啊呢样嘢， 卖啲閪丁啊！屌你老味！不过我自己睇法啦，而家啲靓妹真系即系你讲话柒，我啊觉得好多都好卵精明。啲靓仔咧，你话系咪柒咧？我觉得而家咧有啲靓仔即系点讲啊？佢哋。精甩尾咯，谂住唔捻做咯，即系呢种系最精嘅，咪摊喺度唔捻做，乜捻嘢都你养我啊，乜捻嘢都啊我应该要啊，乜捻嘢都阿爸阿妈俾啊。 喂，九兄，差唔多啊，又廿二分钟 咯，系咩？喂，咁好啊，大家同大家讲声拜拜先。 系啦，食个閪丁面啦，拜拜。